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3月1号，星期四，新的月份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新的空气会不会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呢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在-3度，最高气温8度左右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3度到9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9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：朝阳在-2度到8度，丰台在-2度到9度，大兴、海淀在-3度到8度。 很多人平时喜欢把桂圆当作零食来吃，没事呢就吃几颗，甜甜的味道也不错，但却忽视了它全身是宝的事实。比如每当劳累熬夜用脑过度时呢，煮一碗桂圆水喝，或者是吃几颗干桂圆，这样呢脑子就能恢复清醒了。如果是经常熬夜快节奏生活的听友们呢，可以把桂圆肉20克放进300毫升的沸水浸泡，约5分钟后呢吃掉桂圆肉喝汤，可以补血提神。春回大地阳光好，这么好的天儿应该出去玩一玩，而且呢这个地方没有门票还可以免费玩。别看免费啊，它的含金量可不低呢。比如说柳荫公园，柳荫公园呢是北京市唯一具有田园风光的山村野趣公园，公园占地面积就有17.47公顷，其中水面约7公顷。公园内呢还有古老的石磨、美丽的小村庄等等，是老年人和小孩常去的地方。如果你也喜欢田园式的安静生活，可以来这里看一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69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969报天气，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，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8度。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、娱乐、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一年365天不间断，一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，为您的出行指路，为您的生活加分。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，欢迎拨打010-5175-2200。

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，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，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，我已试够别离并不肯凄美，我还如何撇下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仿佛不觉得寒夜太无助太漫长，我泪落下当你说我很坚强，无视那样我只是不肯绝望，因为最怕妈妈然随风飘荡，忍痛不放手紧抓住梦想的翅膀， 有歌歌里有泪泪中有阳光。

Bye. 风中，虽有悲意也从容。你的泪晶莹剔透，心中一定还有梦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分开海天成潮落，送走人间许多愁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